敢说我无情，难怪你伤心，难得三生有幸，难忘一往情深。轻舟流水同行，相依相助相亲，何必当初相识，你我原本是路人，不断续断该断，不尽虚尽该尽，不了虚了该了，不分虚分该分，茫茫天涯路，处处是浮云，只因心老伴我，你何苦枉自痴情，一无尽修前尘。断该断，不尽虚尽该尽，不了虚了该了，不分虚分该分，茫茫天涯路，处处是浮云，只因心老伴我，你何苦枉自痴情，一无尽修前尘。